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2月13号星期一，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仰山桥东向西内侧车道事故，车辆注意避让。西二环天宁寺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车辆注意避让。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浙江绍兴三个气膜方舱实验室将于今天正式投用。 陕西西安一诊所工作人员确诊，8份核酸检测环境样本结果呈阳性。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昨天晚间启动造雪。 天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车7周年，天津守好供水生命线。 河北方面，科学布局三个特色小镇，尽快完成2桥1堤工程，相合加速实现经济运河通航。 国内其他地区，跨省住院费直接结算，覆盖全国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超12万家。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过去7天，美国日均新增确诊数再破10万例。 肆虐美国6个州的30场龙卷风已经造成大约100人死亡。 文体方面的消息，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比赛，谷爱凌背靠背拿下金牌。 北京人艺话剧李白迎来了30岁的生日。 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播出，包容性社会建设提升，无障碍设施服务成效显著。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钟，浙江宁波、绍兴、杭州三地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其中宁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例，绍兴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杭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例。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上述3地有关病例的毒株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发现病毒基因组均存在47个核苷酸变异位点，属于德尔塔变异进化分支。与新冠病毒原始流行株相比，它具有传播力更强、病毒载量更高、致病性更强等方面的特点。 根据浙江省防控办下发的紧急通知，浙江目前严控跨省出行，严管人员聚集，严防疫情外溢，严防疫情监测。特别是对发生本土疫情的社区市，可以对人员聚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 2021年12月12号21点30分，绍兴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疫情。会上介绍，12月7号起启用绍兴市城市核酸检测基地，绍兴市抽调100名核酸检测人员承担核酸检测工作， 自12月11号起，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紧急调配组装气膜方舱实验室三个，于昨晚24点前建设完成，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记者从昨天晚间召开的浙江省绍兴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12月7号以来，绍兴全市共查处涉疫行政案件12起，其中绍兴市上虞区警方11号依法查处2起涉疫行政案件，三人居家健康观察期间擅离封控区域，被依法行政处罚。 据统计，自12月7号以来，绍兴市全市共查处涉疫行政案件12起，其中涉及的违法行为包括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阻碍执行职务、巡警滋事。 警方也提醒，疫情防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于违反上述通告的，公安机关将会依法打击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违法犯罪行为，一律从重处理。 记者从12号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2月12号0点到14点，满洲里市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2例，现有确诊病例507例，志愿出狱25例。新增的确诊病例均为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昨天，陕西西安举行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12月11号，陕西西安曲江新区在对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进行周期性的核酸检测当中，发现一例核酸检测呈阳性，后经西安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 截至12号的15点，西安市全市已追踪管控密切接触者486人，其中125人核酸检测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其中与病例郭某同工作单位27人、同住宿6人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排查管控风险人群1451人，核酸检测全部阴性。 再来关注黑龙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昨天下午，讷河市在对重点人员主动核酸检测当中，发现了5人核酸样本呈阳性，均为11月28号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的潜在密切接触者和流行病学失联人员。此外呢，12月11号，讷河市进行了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共检测了282878人，昨天完成了实验室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本周的天气。近来冷空气频繁来袭，本周北京市干冷气候持续，日最高气温将全部跌至个位数。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最近一次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气温持续走低，日最高气温只有4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零下6摄氏度。根据已有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周中本市还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不过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整周的日最高气温都跌至个位数，在4到6摄氏度上下波动，防寒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另外，由于缺乏水汽的配合，本周本市没有雨雪，晴空当道，干冷持续，补水保湿也要下足功夫。寒冷天气下，人体抵抗力下降，易感性增加，不少呼吸道疾病和感冒频发。日常饮食上要坚持合理膳食，营养均衡。冬季饮食要以三多三少为原则，多吃蛋白质、维生素、纤维素多的食物，少摄入糖类、脂肪和盐。进补应以温补、平补为宜，牛羊肉、鱼类、豆类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户外活动要选择在阳光晴好的午后，避免剧烈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 接下来再来关注南水北调。昨天是南水北调工程全面通水七周年。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南水北调工程全面通水七年以来，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近500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达到了1.4亿人，4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格局因调水得到了优化。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2014年12月12号全面通水。东线一期工程从扬州市江都水利枢纽出发，用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群托举长江水北上流入山东， 中线一期工程从丹江口水库淘岔渠首闸引水入渠，由世界最大的渡槽群护送南水千里奔流，润泽玉济金京。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大约494亿立方米，其中东线向山东调水52.88亿立方米，中线向玉济金京调水超过了441亿立方米。水利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南水北调工程全面通水七年以来，改变了北方地区的供水格局，同时复苏推动受水区的河湖生态环境，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南水北调中东线后续工程建设，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比选论证。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正在推进东中线后续工程规划建设，同时开展西线工程规划方案比选论证等前期工作。 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七周年。七年以来，天津干线工程实现了2557天连续不间断安全供水，不仅让城市解了渴，也让海河、子牙河的生态补水量连年增长。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这个地方就是汪洋河出口闸，中线的南水啊，就从这儿流到了这个前池，然后再经过这个泵站的这个加压，输水的输送到这个水厂，到千家万户，水质是非常关键的。 曲亮负责天津南水北调中线的水质监测。七年前，随着中线工程通水，他举家从湖北来到天津安家。南水北调出口闸处设置了24小时自动监测站，每6小时就会自动采集水样。把守水质监测安全关，曲亮每周还要进行人工取样检测36项指标。中线工程通水七年来，天津干线工程实现了2557天连续不间断安全供水，累计向天津供水70亿立方米，不仅让城市解了渴，也让海河、子牙河的生态补水量连年增长。 冬天枯水期这么水位这么高，水质这么好，很少见的，涨了得有个1米吧。 村民李汝峰住在静海区子牙河畔，尽管已经71岁了，可他还是加入了护水队，每周都义务到岸边清理护水，保护好来之不易的调水成果。 我们是干嘛的呢？我们就是清理和爱护河道的，每一天都跟这个河打交道。 眼下，南水北调天津干线工程进入了第8个年头，向天津供水量呈逐年提高趋势。2021至2022调水年度计划向全市供水10.97亿立方米，天津也将持续守好南水北调这条安全供水生命线。 记者从河北省水利厅获悉，从2016年开始，河北省实施了农村居民生活水源置换工程，截至2020年底，已完成了1354万农村居民江水置换任务。为进一步提高农村供水保障率，改善供水水质，河北省加快实施农村生活水源置换。到2022年底，河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2872万农村人口将吃上饮江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河北省各地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围绕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总体目标，加快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为推动水生态治理，廊坊安次区以河长治工作为抓手，建立了政府河长加民间河长加巡河员加护河员加检查长加警长机制。6类河长形成合力，在巡河护河中不断改善水环境质量。廊坊市安次区河长治办公室综合考核与督查股魏伟： 我们每年投入资金1800余万元，实施河道一体化保洁，建立健全了河道保洁标准等11项规范性的工作制度，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一城清水入化来，碧水清流润民心。除了龙河，今年夏天通航的北运河湘河段也让市民有了新的亲水好去处。北运河湘河段治理始于2020年，当地对标京津谋划实施了北运河桥闸改建、清淤疏浚、岸坡防护等综合治理工程，仅用半年时间就打造了全省第一条内陆旅游通航河流，恢复运河往日风光。而沿着北运河南下，全长253公里的沧州段是京杭大运河流经最长的城市。 沧州加快大运河治理与保护，疏浚河道，贯通堤顶路，同时创新了河长述职、履职通报等制度，全面促进6300多名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履职尽责。 为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交通先行，满足廊坊、北京两地市民日常出行的需求，廊坊交通运输集团围绕环京高频线路，根据潮汐出行的特点，开通了5条廊坊市区至北京定制快巴服务专线，方便市民出行，让京廊通勤更通畅。 据介绍，廊运集团推出的定制快巴服务实行多条线路并行，早晚发车时间兼顾，车辆直接开进北京丰台区宋家庄交通枢纽站内，实现了与宋家庄交通枢纽内的地铁、公交等零换乘接驳，有效地缓解廊坊、北京交通通勤不便的问题。 定制快巴服务自今年10月中旬运行至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市民熟知，累计运载乘客接近2000人次，成为京廊通勤、市民进京的首选出行方式。廊坊往返北京定制快巴运营主线路为廊坊市区往返宋家庄交通枢纽站，共5条分支线路，执行优惠票价18元，乘客可以通过廊坊交通出行微信公众号实现线上购票。 记者日前了解到，河北香河县刚刚召开北运河沿线发展规划推进工作专题调度会与北运河旅游通航工作推进会，通过对标对表北京，香河将会科学布局3个特色小镇，尽快完成王家柏新建桥梁工程、安运桥工程、堤防工程的建设，加速实现北京与河北间的运河通航。此外，聚焦文旅产业发展，借力北京环球度假区、台湖演艺小镇等优质资源，带动香河全域旅游大发展。 记者了解到，香河目前已在北运河廊坊段建成了河北全省第一座具备通航条件的船闸，以及集旅游、海事、安全保障为一体的综合性内河码头。 3D 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液化天然气2期项目6号储罐成功升顶，升顶高度44.8米，用时大约3.5小时，标志着二期工程2021年4座储罐升顶任务圆满完成。这一项目作为国家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投产之后将会有效缓解华北地区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 作为华北地区天然气调峰保供的重点项目，天津 LNG 在国家管网集团的统一部署下，不断加强天然气产供消储体系建设，基础设施能力稳步提升。天津 LNG 二期项目总体规划建设6座22万立方米储罐，6座储罐及配套设施全部投产后，天津 LNG 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能力将达到154万立方米。单日外输能力达到7000万立方米，年处理能力可达1200万吨，比现在有能力提升近1倍，为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提供充足的底气。 再来关注冬奥会方面。伴随着造雪机器的轰鸣，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新建的也是唯一的雪上项目竞赛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昨天晚上正式启动了造雪工作。这也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赛事保障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临近晚上9点，室外温度已经接近-3度，造雪的条件成熟了。11台黄白相间的雪枪和雪炮喷射出水雾，飘散在空中，迅速凝结，落地成雪。现场一位造雪专员介绍说，一台雪炮1小时就能造雪40多立方米。 温度越低的话，我们4个阀门可以全部打开，1个小时。40多方吧。 据介绍，造雪工作是在结束区与起跳区同步开始，并逐步向出发区推进。其中，出发区的雪厚将达到0.5米，跳台赛道和结束区为0.5米到4米。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刘玉川说：“ 我们赛道的面积在4000多平方米，要铺设将近8000立方的雪。”然后在我们大跳台的北侧有一个储雪区1000平，要储3600立的雪。 我们是12月10号开始进行的设备，包括泵房以及水电线路的一个调试。正式造雪呢是12月12号的凌晨5点。因为北京城区和咱们云顶还延庆不一样，他们因为是山区，因为冷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早，大吊台这块要结合咱们北京城区的这个气候条件，基本上造雪工作都是在半夜到凌晨，我们基本上会持续到1月20号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场馆采用高效节约的智能化造雪系统，根据天气条件按9个等级调整用水比例，每立方米造雪可以节约用水20%，还可以根据外界环境动态保持最佳造雪效率。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各项比赛均在户外，届时赛区电力保障团队将最大限度地做好绿色电力的稳定安全，保供比赛照明。来听张家口台记者赵燕的报道。 本次测试赛期间，雪如意场馆和越野滑雪场馆在两次洲际杯比赛后，都在夜间亮起了体育展示灯光秀，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展示了赛场最璀璨的一面。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电力保障团队对核心区供应绿电的可靠性达到了6个9级别，即99.9999%，确保为冬奥奉献优质、环保、供电可靠的电力能源。张家口赛区的强风低温天气对于电力设施是个挑战，为此供电保障团队也提前进行了设计规划和部署。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在冬奥会赛事期间将部署400多台特效灯、电脑灯、氛围灯、摇头灯和激光灯等，主要用于比赛前后特殊灯光环节的氛围灯光效果。同时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为保证主赛道和夜晚山林间的赛道都达到照明标准，场馆共安装了59个灯杆，照明设备采用了美国马斯科公司生产的大功率 LED 投光灯，若打开所有灯，每小时用电量达1800多度。尽管用电量不小，电力保障团队充分利用张家口的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通过各级电网为场馆提供了充足的绿色电力。这些绿电在点亮张家口赛区的同时，也将为北京赛区助力。 3D 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东城区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了解到，今年到2025年，东城区将会全力推进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历史建筑、城市水系和传统四合院民居进行整体保护，实现历史文化街区成片保护、有机更新。2022年将会对钟鼓楼、万宁桥周边开展综合整治，提升正阳门箭楼南望景观、市廊环境等。 不光让居住环境焕发生机，还将畅通绿色出行，让人们在老城中健步跃起。2022年起，东城区将持续改善长安街沿线南北两侧1公里范围内交通环境，完成20条支路无障碍整治，推动学校、医院、商圈周边交通优化。同时继续提升停车管理效能，搭建全区智慧停车平台。2022年将增加共享停车位700个，持续改善胡同停车难题。 今天位于望京地区的南湖渠公园南路疏堵工程完工通车，将会打通中央美院花家地实验小学方舟校区附近的断头路，也为北四环周边打通了一条微循环路，缓解宜家家居商圈的交通拥堵。 朝阳区新闻家发布平台北京朝阳新闻发布厅近日正式上线，该平台将通过实体新闻发布厅加云端新闻发布厅融媒传播形式，打造新闻加发布加传播的全链条一站式信息服务枢纽。 发布厅融合了区委宣传部、区政府新闻办、区融媒体中心以及各委办局和各街道新闻发布工作，以线上加线下融合发布的形式发布党和政府的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做好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新闻发言人队伍也将会进一步扩大，在区内各级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基础上，新增培育专家、知名人士、朝阳群众组成的3支新闻发言人队伍。 发布厅将实现线上加线下融合发布，将设立1个多功能固定式发布厅和 N 个区内区外多点位的发布场景，根据实际需要深入区内机关、社区、农村、企业、校园、公共场所等以及区外、境外开展新闻发布活动，同时在移动端建立网上云端新闻发布厅。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和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实施以后，中考体育现场考试30分不变，项目由原来的8选3变为了22选4。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在做客北京日报客户端直播节目时表示，考试项目的增加是给孩子们更多选择，提高学生的得高分、得满分的几率。绝大部分项目会在学校不同年级的体育课当中学到，所以家长完全不用着急去外边报课外班。 对于学校体育课质量、体育课活动的开设程度以及匹配度等情况，将纳入市区两级督导考核范围，今后也将增加学校体育师资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北京市教委表示，北京还将组织召开北京市首届小学生运动会，包括整班全员都参加的接力跑、跳绳等体育项目，鼓励所有小学生都参与快乐体育，激发锻炼的兴趣。 北京市日前展开2022年春季征兵宣传活动，当季高校征兵工作也正式启动。据了解，近年来在北京市军地各级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大学生征集比例逐年提高，已经超过了97%。下一步，北京市乡镇街道将会开展征兵宣传活动，组织征兵体检、政治考核以及预定兵工作，有序推进和确保2022年春季征兵任务的圆满完成。 双十二来临，直播带货再次迎来狂欢。近年来直播带货大火的另一面，也存在着主播营销套路多种多样，甚至假货横行、退款困难等困扰着消费者的问题。对此，北京海淀法院发布案例，对消费者如何避坑进行提示。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原价13000元的黄金足金项链，抄底只需1999元，限购每人一单。在一家珠宝店的直播间里，作为主播的店员用这些话术吸引来了不少围观者。一向以精明自居的消费者王女士，结合黄金饰品的市场平均价格，心里估算了下项链的重量，以为是自己捡到了便宜，于是立刻付款购买。然而她在拆开快递，看到像丝线一样细的项链时，却傻了眼。包装内附有的贵金属制品检验证书显示，金项链重量只有2克多。王女士认为珠宝店虚构原价，于是以店家欺诈为由诉到法院，要求店家退货并进行3倍赔偿。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在于主播陈述的项链原价13000元是否属实。庭审中，珠宝店无法提交证据对这一原价进行证明。最终，法院认定珠宝店构成欺诈，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法院提示消费者，通过直播带货途径购物时，尽量选择规模较大、信誉度较高的平台和卖家。购买前也可以通过实体店铺和电商平台等渠道了解产品的品牌、产地、性能、价格等情况，切勿冲动消费。同时，法院建议有关部门对于直播带货平台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也建议通过推行平台对直播间及主播的认证机制，使消费者进入有保障的直播间购物消费。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邯郸市抢抓机遇，积极承接北京和天津的产业转移，同时创新机制促使当地产业升级。来听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位于邯郸市邱县经济开发区的河北福蒙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北京福蒙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也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生产直投式发酵剂的高科技企业。入驻邱县后，益生菌冻干菌粉和植物基酸的产业化被列入河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和战略新兴产业支持项目。在政策的支持下，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目前，福蒙特项目已经实现了益生菌核心菌株量产，衍生产品覆盖固体、液体、植物基产品类别，实现了产品研发到市场的转换。北京智阳北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北方教具生产基地，是2017年从北京中关村落户到广平县的京津转移项目。12月7日，一批价值1500多万元的新能源电动混合动力汽车教具下线，七天后将到达安徽阜阳技师学院进行教学使用。北京智阳公司中国北方教具生产基地研发经理申宝志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发展，邯郸汽车教具已经成为职业教育行业内的名片。 我们赶上这么好的机遇，进一步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把我们的1200多项专利呢，快速转化成适应我们职业教育发展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汽车这个教具产品，积极地推进校企融合，培养更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哦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呦，好的呀好的呀。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消息，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省全国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区各类参保人员和主要外出人员。15个统筹地区实现了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有5.2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了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采取备案制管理。目前呢，全国所有统筹地区都可以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异地就医线上备案跨省通办。 公众可以直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或者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也可以查询医保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等相关信息。此前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参保人员可以实现全国全渠道办理所有医保业务，有效提高医保业务的办理效率。 据广州发布消息，近日，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了《广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到将会完成白云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同时配合珠三角枢纽机场的规划建设，推动与白云国际机场协同分工，扩建白云机场商务航空服务基地，谋划南沙、黄埔、从化等通用机场的建设，提升通用航空服务能力。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疫情在全球的最新动态。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2号报道，美国新冠疫情整体反弹，过去7天的日均新增确诊数时隔2个月再破10万例，住院和死亡人数双双激增，多个州疫情形势再度严峻。此外，美国至今已有25个州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为美国的抗疫之路再添变数。医护人员还指出，病故的新冠患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他们中有不少是30到40岁的男性，这些人多数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 再来关注俄罗斯。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发布的信息，过去的24小时，俄罗斯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29,929例，累计确诊已经超过了1000万，累计死亡289,483例。目前俄罗斯国内有超过164万人正在接受医学隔离观察。 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75例，新增死亡病例238例，乌克兰累计确诊病例359,092例，累计死亡91,027例，累计治愈三百一十九万五千九百一十三例， 再来关注泰国方面，泰国当地时间12月12号，政府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通报，泰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3787例，累计确诊数216万8646例。目前呢，泰国仍然有51616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 马来西亚在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90例，目前仍有341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其中135人需要依赖呼吸机。根据越南卫生部最新消息，过去24小时越南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638例，其中本土病例14621例。过去24小时伊朗新增死亡病例61例，累计死亡130722例。伊朗国内现在仍有重症病例3104例。 我们再来关注德国方面，当地时间上周末，德国多个城市再次爆发了反防疫措施游行示威活动。汉堡市大约有8000人走上了街头，反对政府实施的防疫措施。极右翼党派德国选择党在柏林组织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抗议活动。 德国新任内政部长费泽尔已向右翼组织横向思维发出警告。该组织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在德国各地组织各种大规模的反抗议游行示威活动。近日发生了部分极端分子在萨克森州卫生部长住宅前手持火把进行威胁和恐吓的事件，在德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新冠疫情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猪瘟的消息。猪瘟是一种急性接触性的猪传染病，以高热、内脏器官严重出血以及高死亡率为特征，但是对人类没有直接的危害。 12月12号，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宫城县一家养猪场出现猪瘟疫情。宫城县一家饲养约9700头猪的养猪场当天确认出现猪瘟疫情。目前工作人员已开始对该养猪场的生猪进行扑杀处理。农林水产省将向当地派出调查组开展传染路径等的调查。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没有发生疫情的相关养猪场约 1.2 万头猪也将同时被扑杀。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龙卷风。肆虐美国6个州的30场龙卷风目前已经造成了大约100人死亡。肯塔基州在这次龙卷风袭击当中损失最为惨重。地处肯塔基州的一家生产蜡烛的工厂，在龙卷风发生时，厂内有大约110名工人，死亡了70多人，另外还有40多名工人下落不明。 有美国气象专家日前表示，在目前这个季节出现这样的严重龙卷风灾害实属罕见，目前还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气候变化的影响，引发如此严重灾害天气的具体成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阿富汗临时政府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对美国财政部允许向阿富汗进行个人汇款的举措表示欢迎。美国财政部10号颁发了一项新的许可，允许向阿富汗进行个人汇款，也包括允许居住在国外的阿富汗人向阿富汗境内的家人汇款。 目前阿富汗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来自国外家人和朋友的汇款已经成为很多阿富汗人购买食物和支付其他生活费用的重要经济来源。此前，美国因没有向阿富汗提供援助，并阻止向该国汇入资金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在北京时间12月11号进行的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的比赛中，谷爱凌背靠背拿下了金牌。比赛当中，她再现了难度动作，也标志着女子自由式滑雪项目动作难度的不断升级。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右侧偏轴转体900加 back 抓板，在女子项目中，这个动作只有谷爱凌能够完成。接左侧转体900，连接转体720，倒滑转体360，接内转540，最后右侧左转540。谷爱凌的第一次滑行动作流畅稳定，综合腾空高度、技术难度、抓板动作、完成流畅度，谷爱凌拿到了 90.50 分，这也是全场的最高分。经过一夜的雨雪天气，赛事铜山的风雪并没有停止，气温偏低，并不是适合 U 型场地比赛的天气，许多技术难度动作没办法发挥，但是谷爱凌依旧表现稳健。

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门头沟区在推动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当中，积极探索助力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提档升级，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或者将要出台，以促进全区文旅休闲产业发展，加速培育文商旅农融合的体验产业。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位于门头沟区清水镇的梁家庄村有一处名为创意乡居的精品民宿，这是由北京国资公司根据一起一村帮扶协议，利用当地村民闲置的房屋改建而成。创意乡居民宿总经理李建军说， 经营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嘛。2020年从51到年底我们是138万，门头沟区2020年整个民宿产业的总体收入1500万，占了将近1/10，我们是第一批挂牌的被评为五星级的民宿。 梁家庄村村民也因为创意乡居民宿而增加了收入， 长期的租金收入，另外还有临时雇工呢，包括他建设起，包括民宿的这些体验类的，这个村民种红薯苹果的采摘，丰富了客人的这个体验，村民也增加了收入。 从2018年起，门头沟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精品民宿，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有50家精品民宿建成营业，还有20多家在建，盘活村里闲置的院落300多套。但民宿的发展也进入了瓶颈期，创意乡居民宿总经理李建军就谈到了这一点，并且提出了他的建议。 公共配套要增加，你这村里有民宿的相关的这些配套，包括充电桩啊、道路啊，村里公共环境属于政府能投的，要加大一下力度。 门头沟区对精品民宿的发展，除了给予政策资金的支持，还于近日制定了精品民宿规范。区文旅局副局长康鹏瑶说， 就是从它的那基本的条件、安全、运营、它的品质、它的规范管理、硬件的软件的这些服务啊，我们有评判的标准，日常的运营它在第三方的平台做推广，然后我们可能政府给它一些补贴。 北京华艺国际2021秋季拍卖会近日在京拉开帷幕，由张大千泼彩巨作《拾取宝笈》《筑路珍品》等领衔，近3500件文物艺术品亮相本季拍卖会。《拾取宝笈》是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筑路文献，收录了清廷内府最鼎盛时期所珍藏的最为珍贵的历代书画精品。 12月10号，北京人艺话剧《李白》上演了本轮最后一场演出，同时也迎来了话剧《李白》30岁的生日。从1991年的12月10号首演到现在，一共237场演出，主演濮存昕、龚丽君一场不落的从20-30岁演到了50-60岁。这部戏不仅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同时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行程20个小时，穿越1500公里山川湖泊，25只曾经在北京获救的野生鸟儿昨天乘车抵达江西，在鄱阳湖放归大自然。昨天下午2点，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打开笼舍，25只鸟儿有的振翅高飞，有的踱步滩涂，回归自然的回报。在这里，他们将度过漫长的冬季。 记者从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京津冀廊坊文旅体验官邀约活动正式启动了，推出首都周边的8大游线路。作为京津冀休闲目的地，廊坊市深度整合资源，精心打造并且推出文化传承研学游、康养文化体验游等8条特色主题旅游精品线路。 为奥运喝彩，一花一世界青年画家吴双绘画作品巡展及青年雕塑家作品邀请展近日在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亮相。此次展览展出青年画家吴双近年来精心创作的50幅绘画作品，以及12位青年雕塑家的20余件雕塑作品，绘塑相应，为奥运喝彩。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残疾人体育和健全人体育一样，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的范畴。本届冬残奥会为残疾人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冬残奥会遗产也将会持久地推动残疾人状况的改善。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他的电梯关门也没有那么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再会。 北京市国资委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在北京亚奥区域的鸟巢水立方附近，一座崭新的建筑屹立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它气势磅礴，舒展大气，这就是建设中的北辰集团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改革开放以来，这片火热的土地见证了市属国企北辰集团建设保障、1990年亚运会、2008年奥运会的国企担当。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新中国举办的一次国际性体育赛事，在长达4年的建设期间，第一代北辰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北京北郊的一片荒土上建起了一座200多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新城。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北辰集团承担着4项奥运建设，国际广播中心、主新闻中心、2个媒体村和基建馆的运行保驾，以及5个签约酒店的接待服务任务。北辰集团广大干部员工以最高工作标准和最大工作热情，为成就北京奥运会的永恒经典立下了赫赫战功。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正在建设的北辰集团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承担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功能，北辰集团建设团队夜以继日不断刷新着北辰速度，3个月完成大屯北路地上树木移植、6条市政管线和51条弱电管线导改，不到1年主体结构全面冲出正负零。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主体钢结构较原计划提前76天实现封顶，不断攻坚克难，进行着前所未有的设计创新，工程结构难度世界罕见，建筑主体多层大跨度无柱空间叠加，屋面设有可开启的屋顶花园，超前谋划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并适应冬奥会需求。随着2376块小鸟幕墙单元体逐渐连点成面，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恰似一只轻盈的飞鸟，即将振翅翱翔。2022年冬奥会正向我们走来，北京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北辰集团也将又一次在亚奥核心区迎来世界宾朋，再次与奥运结缘，全体北辰人将全力以赴为奥运贡献北辰力量。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